圣经都知道，圣经分啊叫旧约呢。我觉得这里面的 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37章有三处，第3到第4节、23到24节、31到35节。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读，请大家翻到圣经的创世纪37章。请，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下面，等一下，对不起，再。好，那我们就来看屏幕。约瑟的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的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我们今天开始讲约瑟系列的第一讲。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的经文。约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借着他，本来先祖雅各整个家族就要灭亡了，但是借着约瑟，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全。所以约瑟他是承先启后的人物，不单是因为这个他是一个人的儿子，但是他也扮演着一个救主的角色，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是神的儿子，但同时他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但是我们看整个约瑟的一生，却是充满着痛苦，颠沛流离。在17岁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哥哥出卖，甚至要丢在坑里，让他被野兽撕裂。后来被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好不容易爬到了管家的地位，又被祖母诬告，被下在监里。好不容易在监狱里面遇见贵人，有可能一日之夜，一夜之间被提起来，但是那个人却遗忘了他2年的时间。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降生，道成肉身，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他一生被许多人的误解，忍受了许多的羞辱，最后很无辜的被当作一个大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还唾弃他。耶稣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苦难，一直到最后他才被高举，正如约瑟一夜之间从监狱里面被提起来，升任全埃及的宰相。上帝把天上地下所有的荣耀都给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此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在约瑟的身上看见许许多多耶稣的预表，有人估计大概有130多处。所以约瑟是一个非常值得弟兄姊妹，我们平时如果你还不太熟悉的话，去读圣经，去读约瑟的生平，里面很多很多宝贵的属灵的教训。约瑟的种种经历，从人的角度跟从神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 paradox， 也就是似是而非的悖论。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在短短的所读的37章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有3个 paradox， 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个 paradox， 我们说约瑟被自己的兄弟所厌弃，却同时被自己的父亲所宠爱。37章3节，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约瑟雅各年老的时候得了约瑟这个儿子，非常的喜爱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今天我们穿彩衣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今天的染料的技术非常的先进，但是在当时的旷野，所谓的彩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哇，很多颜色的彩衣，在当时的彩衣可能不过是一两种的颜色，但是这一两种的颜色来之不易，很可能是在海里面抓的这些贝壳里面把它染了以后才能够染上那样的颜色。所以那一件彩衣在当时的时代，远古的时代，很可能是王公贵族或者是非常有钱的人才可能穿上这样一两种颜色的彩衣。但是雅各为他的儿子约瑟就做了这么一件彩衣，没想到这件彩衣成为雅各宠爱约瑟的标志，却也同时成为他的哥哥们记恨他的目标。约瑟本来跟他的兄弟的感情就不是太和睦，本来就不是太和睦，因为约瑟常常把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件彩衣就成为他们彼此关系更加恶劣的东西。知道那个他的记恨约瑟，而同时间他的父亲却宠爱他。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心意，可能的姐妹要带那个小朋友到其他地方去。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按照世界上按照神的原则和教导来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你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厌弃，因为你不走他们同样走的道路，因为你的价值观、你的行事为人与他们不同，他们不会喜欢你。当别人都贪污受贿的时候，你不贪污受贿，这个单位里面的人不会喜欢你。当这个社会上的人都坑蒙拐骗、都欺诈、以此为傲的时候，而你坚守廉洁的立场，你坚守正直公义的地位，你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人喜欢，但是你心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你要被天上的父所喜爱啊。这个被天上的父所喜爱，讨他的喜悦，就胜过了这一切我们在世界上所被恨恶的这些痛苦。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别人不欢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而被人恨恶的人，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将被天上的父神所宠爱。讲到约瑟的这件彩衣，在原文里面这个彩衣出现了26次，包括创世纪第3章，耶和华用皮子给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耶和华做了一件袍子给他穿上，那个袍子用的就是同样这个字。另外一处经文是同父异母的这一个大卫的儿子暗嫩强暴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圣经形容他玛就撕裂他的袍子，那个袍子是同一个字。这一件代表约瑟被父亲所宠爱的彩衣有一天被撕碎了，正如他玛被强暴了之后撕裂自己的衣服。你知道神有的时候允许一些我们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当时觉得我们好像被撕裂了一样。神让我们那些引以为傲的、引以为有安全感的、引以为有成就的东西暂时被撕裂离开了我们，可能是我们的美貌，可能是我们的青春，可能是我们的引以为傲的成就、工作的成绩， 也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说一时之间好像失去了上帝的宠爱，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好像约瑟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安慰的信息。在人看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都被撕裂了，这些我引以为安全感引以为傲的东西已经离开我了，有什么好？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原文里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说冲着我向着我是好的。基督徒，当你真正明白这样一个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在各样的难处、挫折甚至撕裂的当中，你心里面仍然会有那个 eternal 永恒的安慰。你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真的是这样。神有的时候把我们一些引以为傲引以为依靠的东西拿掉了之后，往往我们才会谦卑下来，专一的来依靠他，以他为我们的满足，以他为我们的安全感。所以今天如果神暂时允许一些人事物临到你，要将你身上引以为傲的才艺暂时的剥去，我们要顺服，因为神要借此除去我们不讨他喜悦的骄傲和倚靠，他要赐给我们更好的。他的意思经常是隐藏的，但是那是好的。有一天当神的时候到了，虽然约瑟曾经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才艺被撕裂，但是当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时候，他就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法老赐给他一件荣耀的细麻衣。同样的道理，今天神所允许临到我们生命当中被撕裂的才艺是暂时的，因为今天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伟大的救恩，刚才我们主席也谈到主伟大的救恩，这个救恩让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罪得到赦免，因信称义。神要给我们穿上因信称义的袍子，正好像以赛亚书61:10所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你知道今天世界上的人寻寻觅觅，浮浮沉沉，他们在那里寻找一个永恒的依靠，他们在那里寻找 how to guilt free， 怎么样除去那个内疚感、罪恶感。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成为我们永远的拯救和公义的袍子。如果不单是罪得赦免，不单是穿上公义的袍子，如果我们在世的时间向神有忠心，我们敬虔度日，你知道到那日神还要给我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是一件永远的才艺，是一件充满天上荣耀的衣服。那时我们将何等的荣耀和喜乐，我们就绝对不会再去眷恋我们在地上引以为傲的才艺了。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他曾经离开了蒙宠爱的父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这有罪之身，有一天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才艺也被剥去了，因为担负世人罪孽，你和我罪孽缘故，他在十字架上暂时失去父神的同在。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衣服被撕裂，他的心也被撕裂。但是天上的神并没有长久离弃他所爱的独生子，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虽然被人所厌弃，却为父神所宠爱。这位被人厌弃的石头，神却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让整个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耶稣基督仍然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厌弃，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抵挡神，不认识神，不感谢神，不荣耀神，与神作对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爱耶稣的。这是我们人可怜的堕落的光景。因此在这里要请问你，你穿上了这几件重要的衣服吗？你穿上了罪得赦免的衣服吗？ Guilt free, stand before God, 在神的面前得以坦然的站立。因为没有一个罪人可以来到，不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位神的圣洁的神面前。你穿上了因信称义的义袍吗？不是你的功德，不是靠你的努力，那是因信称义。我们既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得以站立在今天恩典的地位上，不是靠我们的功劳，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你穿上了，你渴慕有一天穿上得胜的白衣吗？巴不得这就是我们的渴慕和追求。这是头一个 paradox， 被人所厌弃，却被神所喜爱。第二个 paradox， 我们看见三十七章里面，约瑟被人所恨恶，却得以见异象。啊，这个好像是似是而非的。三十七章四节告诉我们，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但是这个时候，约瑟却告诉他们：“我做了一个梦。”他的哥哥们因为约瑟做的梦，更加的恨他。当然，他们是记恨他。我们已经基督徒已经处在这个时代，不晓得你有没有意识，或者你有没有感觉？但是我们一下子闯进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被偷换概念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不讲是非对错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高举爱而宽容所有罪恶的时代。那些不认识上帝、不行在真理的当中的人，越发的恨恶基督徒。基督徒慢慢的、慢慢的被边缘化，即使在这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这个土地上，基督徒也慢慢的被边缘化。我们被指责是古板的，是守旧的，是仇恨者，因为我们不能包容罪恶。黑暗恨恶光，因为光的存在凸显了黑暗的丑陋。耶稣基督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害的吗？那些宗教领袖们、政治领袖们看不过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到他们的既得的利益。他们看不过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帮助人。他们看不过耶稣在这个行的神迹奇事的当中，不止一次的告诉他我是天上神的儿子。他们看不过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沾沾自喜，神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子孙来。换句话说，你们若不归属耶稣基督，若不归属于上帝，连石头也不如。就这样，嫉妒和心中的黑暗，人厌恶光，要驱赶光，他们就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嫉妒是人心中的大敌，你永远没办法想象嫉妒在人的心中所做的那种可怕的工程。到最后，人甚至会起了杀害自己亲兄弟的念头，那正是发生在约瑟身上的。扫罗王因为嫉妒的缘故，尽管大卫是他的女婿，大卫是对他的王座、对他的国家大有贡献的人，扫罗因为记恨不止一次 抡起枪来要刺死大卫，最后兴起刀兵要来追杀大卫，不止一年两年，多年的追杀他，非要除之而后快。可见当嫉妒的心占据人心里的时候，人是非理性的，并且可能造成更大的罪恶。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会有嫉妒，而我们常常给嫉妒有一些合理化的属灵的借口。但是当我你不留意，当嫉妒的心慢慢的占据你的心的时候，你知道就像那个外面的野草，你看起来好像只有上面一点点那个杂草的花，但是底下其实已经盘根错节，它底下已经是蔓延了很久。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开始嫉妒别人的成就和所得的恩典福分的时候，你已经要开始对付它了。也就是说，当嫉妒的思想还在脑海里面发芽的时候，你就要制止它，撇弃它，因为慢慢的思想就会转化为行动，而出于嫉妒的行动往往就是犯罪，他总是这样一条路径发展的。有一个人在微信里面问我们，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主的姐妹，有一次出差，然后他说我已经结婚了，可是有一个同事对我频频的示好，等我回到家里面以后，我不时会想起这位同事，请问该怎么办？这种问题也问我说你不是结婚的吗？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就致死他。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哦，好久没有听到致死两个字了。 It's terrible。 原来致死这个概念已经不在教会里面被宣讲，难怪教会里面再也找不到主的精兵，全部都是软弱的，全部都是荒凉的，全部都是任由杂草那些罪恶的思想在里面重生的，然后还要过两面人的生活。因为礼拜天他就坐在教会里面，哦，本本分分的唱赞美的诗歌，哦，歌颂神赞美神，可是他里面已经长满了杂草，从来不懂得什么叫自私，任由那些嫉妒淫乱的思想在里面生根发芽，那是极为可怕的，弟兄姊妹。虽然约瑟被人所恨恶，但是他却得到神而来的异象。当约瑟分享完第一个梦之后，他的哥哥们恨恶他，于是这个时候神又给他一个异梦，这次的梦比先前的更清楚更明白。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甚至约瑟的父母都要向约瑟下拜。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行真理的缘故，虽然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恨恶，但是上帝却把那将来的要实现的美梦常常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信心来看见这些美梦。你要知道，这些美梦有一天都要成真，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永恒的盼望。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哦，怎么有试炼来了？ No， 你不要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换句话说，受苦是必有的，火炼的试验临到是必有的，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美好的目的。若是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中文翻译一同受苦，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有份于，有份于我们与基督 Canonero， 我们更有份于他的受苦。 那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将来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也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喜乐。正如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说信耶稣基督人得永生，这个得永生原来就是有份于他永恒的生命。我们这个从亚当而来堕落败坏的有罪性的这个灵魂是不能够进入永恒的，这个是要灭亡的。但是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他就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生命，他就有份于神永恒的生命。不是你得永生，而是你有份于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现在必须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受苦，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哦，我们希望过一个安安逸逸的、舒舒服服、稳稳当当的在世界上的生活，这不是充斥在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些所谓的现代的诗歌里面吗？主与我同行，主拥抱我，主再拥抱我，我分分秒秒躺卧在神永慈爱的怀抱里。这就是今天我们唱诗歌，我们来培养的基督徒，是一个躺卧在神的慈爱怀抱里的，与主同行，一步一步牵着我的手。所以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哦 no， 这不可能，这不是。刚才我们主席 读经读到，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你不要搞错了，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啊。今天有小朋友告诉我，那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主日学告诉给我们描绘的耶稣是一个从来不会发脾气。有一个小朋友去传福音，他的主日学说这个小朋友好热心，每天都去传福音，然后很有意思，问他传什么，他都告诉小朋友，你们要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可好了，耶稣从来不会发脾气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小孩子的，耶稣从来不会发脾气， Come on。所以你这个从来不会发脾气的耶稣，你就很难想象有一天他会把人不相信他的扔进地狱里去。 No， 不轻易发怒，他的怒气一发不得了，他今天在宽容忍耐，神常常在宽容忍耐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他是一个有忍耐的容忍的上帝，但是不是不发脾气。基督徒，你也不要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受苦，那是有问题的。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一个世界逼迫基督的这样的世代，跟随他的人怎么可能不受苦？怎么可能不受逼迫？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切割？主受苦就好了，我们跟着享受。哦，你若不与基督一同受苦，你若没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受苦，你怎么可能有份于将来他永远的荣耀和喜乐？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现代的诗歌，慢慢的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很多写歌词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敬拜和赞美，这些以人为本的诗歌，把我们罪人的本相、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信徒将来的盼望都拿掉了。有一个传道人说，哎呀，传统诗歌很 boring， 因为都是公式化的，一开始讲上帝的创造，然后就讲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就讲我们是有罪的，然后就讲将来的盼望，他这个都是老掉牙的。 Come on， 你把这些拿掉了还是基督信仰吗？那你唱的什么啊？一步又一步。这个要不是一个糊涂的传道人，就是根本没有份于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吗？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知到他是一位创造天地、创造你的主宰，你来到神的面前，看见他的伟大、全能、荣耀、公义、圣洁，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要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怎么可能从这罪人的身份地位改变？你若不是盼望将来永恒的荣耀，你今天活的时候不会为他受苦。 你若不是盼望将来永恒的荣耀，你今天就会随波逐流。拿掉了这一些，还是基督信仰吗？就在离你们这里不远的教会，一个传道人，他们教会的诗班选了一些传统经典的诗歌，你知道他怎么说啊？你们现在还在唱那个十几年前的老东西啊？我都不晓得他是脑袋是怎么想的，受的什么神学教育。如果不管将来的盼望，不体现，不向往将来的美梦，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讲到异梦，圣经里面好几个做异梦的人，但是那个时候的异梦跟现在的很多人追求的异梦都不一样。今天很多人追求做异梦，经常得到异梦，他们会很牵强附会的找到一些圣经或者基督徒熟悉的元素混杂在一起。有的人说啊，我在异梦当中上过天堂，天堂是这样是那样。更夸张，有的时候我在异梦当中下到地狱，哇，耶稣带我去看，哇，耶稣什么时候变成地狱的导游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哇很 fascinated， 哇好棒啊，他去，哇他有这样的经历，他去游地狱。我想他应该不会出来了，你还没听懂我的幽默。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一个人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的故事，经历是一个很稀罕的经历，而且这个人保罗根本不提他自己，只说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被提到乐园里面，而且他说这个人听见的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你不要有那些好奇，神告诉你的之外，你好奇知道哇天堂怎么样，地狱怎么样 ？No， 你只要有真确切的信心，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今天这些人做了异梦啊，经常就抢着做见证、写书啊。哇，在异梦当中，主耶稣跟我讲什么话啊？我吃了什么天上的果子啊？哇，让这些人觉得好稀奇，而且把说这些话的人当作非常的属灵。最近袁志明复出，他在悉尼正道的时候，他说：“我问耶稣，我到哪里可以找你？”耶稣说：“你到我的坟墓里面来。”他说：“我就进到耶稣的坟墓，石头就滚上了，我就在坟墓当中黑暗中与主相交三个月。哦，等我回到现实的世界，我就有点不适应了。那段时间多么的甜蜜！第一个，你相信一个人90天在洞里面不吃不喝，他怎么活呢？他是灵魂出窍呢？而且你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是在光明中与主同行，耶稣还在坟墓里面待着啊，还石头滚上了，最好他别出来了。但是基督徒看见这些经历说，哇，袁志明好属灵哦，你看他有这样的经历，你做梦了。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还是待在坟墓里面，他就死里复活了，空坟墓。你怎么跟耶稣在黑暗里相交？我们的神是光明的。那证明今天很多教会的人很糊涂，心中有偶像，这一种假先知所传的东西还信以为真。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被稀奇古怪的经验所吸引，不好好去读圣经。有很多人为什么在真理上走偏呢？他解经就乱七八糟的啊！我们不要去读神学，不要去解经，我们就凭着信心相信。你凭着信心相信，你信的什么东西？求神怜悯。最后一个 paradox， 约瑟虽然被扔在坑里，却没有水在其中。这里面有非常好的属灵的信息。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神的允许，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神不允许，这个火窑的火再旺， 也根本烧不了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根汗毛。神如果不允许，当人把传福音的保罗希拉丢进牢里鞭打了，牢里面再潮湿再阴森再怎么冷，也挡不住里面那一颗喜乐火热的心，因为他们知道神就在他们那里，值得他们高歌。你知道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耶稣基督永不离开你，所以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再也不能说我是寂寞的，我是孤单的。就是你躺在死亡的床上病床上你要咽气的那一刻，你的亲人都不在了，你仍然不是寂寞孤单的，因为神与你同在，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哈利路亚。虽然被扔在死亡的坑里面，坑里面却没有水。人可以把但以理扔到狮子坑里面，但是那些狮子都进食。人可以把耶稣扔进死亡的坑里，但是就在那里，耶稣宣布荣耀的胜利。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再不在黑暗里，他永远不在黑暗里。所以我们不得不告诉听到那样信息的人，他所传讲的耶稣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他所传的是另外一个耶稣。今天神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似乎被扔在坑里，似乎是无缘的，似乎是危险的，因为扔在旷野的坑里面意味着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些野兽就会出来，你没有其他的退路。但是神如果保守坑里没有水，换句话说，神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知道他接下来要掌权所要发生的事情。基督徒，我们若是知道神知道，那我们就有安慰，不是吗？今天最怕的是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不知道。I assure you， 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神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临到我们，神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怎么 handle， 神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神做什么，神知道。你在这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他掌权，他不但知道，他掌权。有很多人知道，你问他了。天机不可泄露，不可说的废话，根本不在你的掌握里。我们的神不但知道，他掌权。约瑟的哥哥们改变主意，决定把约瑟卖给人家做奴隶。在当时的时代，奴隶的命是不值钱的，但是神不允许，谁也夺不走约瑟的命。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活很重要。创世纪49章第六节讲到西缅和利未这两个人，雅各给他的儿子祝福西缅和利未，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他们就这两个兄弟趁怒伤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这是讲到他们去斩杀这些事件人。这个任意两个字，同样的字出现在诗篇第八节，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里。一个是任意，这里面带着说这个任意里面带有 joy， 我很高兴，我要杀人，我的这个叫中文翻的任意。其实这个字在诗篇四十八篇说我乐意，就是我心甘情愿，我很 enjoy。 一个是任意，一个是乐意，可见这是同样的一个字，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人应该乐意盼望照着神的心意行，应该是这样的，照着神的律法行。但是今天一个不属于上帝的人，他是任意而行，他很乐意很喜乐走在抵挡上帝抵挡神的道路上。 就像奥巴马总统给这个 LGBT 同性恋解放运动在纽约立碑，这个叫任意而行。他在任还有几个月，基督徒啊，你要好好祷告，他可能还要做出更多抵挡上帝、得罪上帝的事，求神怜悯他，求神拦阻他。最后，约瑟的哥哥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把那件撕碎的彩衣涂上了血，带给雅各。雅各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骗过自己的哥哥和他的父亲，他杀了一只山羊羔，他用这一个皮毛来欺骗他自己的父亲。现在同样的事历史重演，他的孩子们杀了山羊羔，涂上血来欺骗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固然在我们有生之年活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一些好人做了好事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偿，我们是看见，因为这整个世界是个 fallen world， 这整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已经乱了套了。所以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以为所有的公义正义在我活着有生之年都能看到。 No， 你知道有很多的谋杀案是没有被揭发的，有很多在密室里面犯罪，在旅馆房间里面性侵犯是没有被揭发的，还没有被揭发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被揭发的。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一个乱了套的世界，但是 for sure 没有一件事逃过造人眼睛的上帝。到那日，基督徒啊，我想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雀跃。Yes, yes, yes。重要的话说三遍。到那日，神的公义要得到最后的伸张，所有隐藏的事要被揭露，所有人看为好的将显露他的真相。基督徒啊，你不单是要雀跃，你要谨慎自守。逃不过神。前几天我听见一个人做 presentation， 做 IT 的，他说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我说哎，这个 biblical right？ 你不要有些人婚外情的话，回去把那个自己的那个 chat 记录删掉了，他太太回来都全部被恢复了。哇，你有婚外情，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删掉了吗？你删掉什么？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思想全都录，这是日本话，全部都记录了，谨慎自守。今天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七章有三个 paradox， 约瑟被人所厌弃却被父亲所宠爱，基督徒啊挺身昂首，被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欢迎被厌弃无所谓，重要是讨神的喜悦，神喜悦你就好。我们今天若有份于在地上他的受苦，将来必有份于他荣耀显现的荣耀和喜乐。第二个 paradox， 他被人所恨恶却得以见异梦。哦，求主给我们信心的眼睛，常常仰望那将来的美梦的实现。基督徒看死亡跟地上的人看死亡是截然不同的，地上人一看死亡，哇，完了。我们基督说 Wow, it's beautiful。 日落之那边是复了清晨，在天堂美景与主相亲，劳碌既完毕见荣耀黎明，日落之那边即是永生。 日落的那一边 就是永生。传统的诗歌有这个意境，有这个美梦，必要成真。请问你在哪里吗？请我们低头祷告。但愿这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被人厌弃，我们将得到神的宠爱；若因着神的缘故被人所恨恶，神要 make sure 让我们经历将来美梦的实现。当我们有的时候被人扔在坑里，仍然坚定我们的信心，紧紧地倚靠这位爱我们到底的上帝，要相信神知道，神掌权，都在他的信实慈爱公义全能的手里，我们能经历奇妙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啊，我感谢你，我的磐石，我赞美你，我的救赎，我敬拜你。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愿属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在世界上的日子敬虔度日，讨主的喜悦，直到见主的面。哈利路亚。到那日，我们就挺身昂首，奉耶稣基督的名。